佢悼念六四，即係話佢同一個本土嘅一個嘅歷史，或者係佢要邁進前面嘅方向係有掛鈎㗎。即係其實廣大嘅朋友都冇忘記呢樣嘢，我覺得我哋係要尊重佢哋。 咁、okay? 我覺得啊，好似 即使喺熱血嘅話，咁佢哋十八區搞啦，我唔知佢搞咩啦，到時候會唔會變成另一種嘅嘢？呢、這個我唔理佢啦。 咁我覺得丁子霖好有風度嘅， 冇錯啦。我覺得我哋要學習呢樣嘢，就係我哋有風度啲，就係話喺呢一個咁嘅形勢底下，雖然有人其他咁樣搞，但係而家喺度聽緊呢一個嘅，即係叫做雖然好撚悶啦，係咪冇圖關喺度啦，係咪冇咁好聽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都呼籲各位朋友喺6月4號晚都要去維園聚集埋一齊，要20萬人甚至更多，話俾共產黨聽，屌你搞唔撚到我㗎，你收皮啦！你滅門啦，共產黨，啱啱先？我覺得呢一樣嘢先至係最 solid、最有能力去話俾共產黨叫佢收皮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有啲人可能有啲半島派話：，喂，屌共產黨驚你有牙咩？屌你出嚟維園嘥緊氣啦咁樣。你諗下今日啊，你大家睇下啲 TVB 嘅新聞，一個喺外即係一個中國籍嘅留學生。佢自己寫一個公開信，聯署有百幾個中國留學生，呼籲內地去即係大陸啦，去認真看待呢個六四事件嘅時候， 哇！好難得嘅，其實 封殺，封殺啊！係 咯， 喂，如果對共產黨真係冇威脅，就唔撚封殺啦，戇鳩。 黑歷史嚟噶嘛？ 我哋明係冇錯，我哋明明知道呢一樣嘢啊，即係一刀插落去共產黨度，屌你老母你搞鳩，我咪搞鳩你咯！講撚完啦，已經老實講。所以如果真係支持民主反共嘅人，就應該係悼念六四，繼續喺香港抗爭。你唔理你中唔中意支聯會都好，當然我知道啦，喺幾年前之前嘅時候，你未必會唔中意支聯會啦，係而家先至唔中意嘅啫，都唔緊要。你唔中意支聯會都好，我希望你好似過以前嗰幾年聽翻嚟嘅講法一樣，唔論支聯會乜鳩都好，民主黨乜鳩都好，你係因為個信念而去呢一個六四晚會，一個核心就係我哋要屌柒共產黨，講撚完。 好，今日嘅時間差唔多，拜拜， 拜拜。